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助人为乐热心肠，合家老少都来帮，要问效果怎么样，俩字儿，白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个爱家小区里的老何一家子呀，天天都有新鲜事儿。你不最近学校提倡助人为乐，这欢欢呀就跟着了魔似的，到处的找好事儿做，是吧？日记也都写的是助人为乐的事情。 欢欢，把你今天的日记给妈妈读一下吧，读完了妈妈给你签字儿。 今天老师在课上教我们要助人为乐， 然后呢， 放学的时候我真的做了一件好事儿，助人为乐了。 真的？你做什么好人好事了？给妈妈说说。 我在路上捡到一个钱包，然后把它交到了派出所。 啊，那钱包真的是你捡的？ 真的。 你可不许骗妈妈啊。 没有骗您，我的同学能作证，那个丢钱包的人一直在那儿找呢。 啊，那你可不叫助人为乐，人家丢了钱包多着急呀，你应该还给那丢钱包的人。 那我怎么知道是他丢的呀？ 笨了吧。来，妈妈给你听听这李丁、刘淑平、杨新明表演的小品《一个钱包》，看看他们是怎么鉴定这钱包失主的。以后啊，你可得学着点，这段小品也是出自央视春晚，相当经典呢。 我钱没钱，你说一声。 大妈，我的钱包丢了。 哎，我呀，你这干嘛呢？ 老头子，哎，回来干嘛？ 哎呦，那边一个外地人呢，把钱包掉了。 钱包？ 我这不是追他。 嘿。 哎呦，还真是您呢。 哎呀，原来是你把我的钱包捡到了，咱俩快给我，快给我吧。 怎么说话呢？ 咋？ 哦，满地钱包，随便捡。依您这么说，我们北京人甭上班了，挨街捡钱包得了。 真是， 你有捡到吗？你说这个干 啥？小伙子， 啊， 我问问你，这什么地点？ 什么地方？ 北京啊， 北京， 这还不知道吗？ 你在我们北京 啊，甭说是您丢个钱包，您就是掉根绣花针， 全能找得着。 你找去，你给找去。 我上哪儿找去？不是你说的吗？ 我说话你插什么嘴？ 这老头子， 您要是掉根绣花针呢，那就不一定能找着了。 那不等于没有说吗？ 哎呀，老头子，你要是捡着了，你就还给他，就别啰嗦了。 哎，对对对，大爷。 哎，甭忙，小伙子，咱们俩先把这案情碰一碰。 对， 案情。 您把这个钱包放哪儿了？ 那就放在这裤裆里，不知道怎么就丢了。 你瞧瞧， 你给我多粗心呐！我告诉你，出门在外，这钱包不能乱放。 哎， 就拿我们老头子来说吧，我给他在裤衩上缝了个口袋。 哎， 要想买东西，先得找厕所，一准儿丢不了钱。 你说能丢？哎，我说，快点，谁批准你把这事儿宣传出去的？怎么这一点外事纪律都不懂，净泄露家庭机密？小伙子，甭忙，甭忙啊！你呀，先谈一谈，你这个丢钱包啊，对别人、对社会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对 啊。 我丢钱包，这还能给别人、给社会造成什么危害吗？ 那当然了， 倒没有啊。 有啥吗？ 我张嘴就是好几条。 你说， 你听着啊，你第一把钱包丢了 啊， 有个人捡了，一念之差，没有交工，自个儿打开花了，得，从此啊，哎呦，尝到甜头了，从此不爱劳动了，从此啊，整天在街上等着捡钱包了。 您说 我知道，这叫受主灾兔嘛？ 哎， 不是兔，是钱包。 对了， 是钱包。 哎呀呀，打住！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管是兔，也不管是钱包，反正啊，他什么都没捡着，没捡着他怎么办呢？他着急呀、啊，一着急呀、啊。偷了人家一个钱包， 偷了一个， 犯法了， 哎呦， 逮起来了， 哎呀， 哎呦，小伙子，你想想啊，这个小伙子他这一辈子是不是就算毁在您手里了？ 你说说， 是不是？ 哎呀， 啊， 这不是把好人往火坑里推吗？ 那怎么着？ 哎，第二 啊， 你丢钱包，您着急不着急？ 着急嘛。 您着急啊？您这么一着急啊，就在马路边上就直哭。 哎，那你又哭？ 谁说您哭了？您是没哭，我是打个比方啊。您在马路边上就直哭， 那你又哭？ 嗨，没说你哭，我们老头子是打个比方。 打比方那也没有哭。 你是没哭， 我真是没有哭啊。 你说这 比方说啊，您哭了啊，围着这么一圈人看，往小的说呀啊，你给我这锅抹黑，往大的说，那一圈人里头，兴许他就有外宾。 有外宾？ 好，您琢磨琢磨呀，我们首都北京的光荣形象，是不是就算毁在你手里了？ 你说说， 啊，这不是汉奸卖国贼吗？ 哎呦，不，这不对， 这丢人 太 可怕了， 你说的太严重了。 大爷， 你看呀， 快把钱包给我吧。 小伙子，您别着急啊，您这个丢钱包的危害，我刚看了两条，还有。 行了，大爷，您不要再谈了，那要赶火车，你知道吗？ 你赶火车，我谈。赶火车、啊、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 我早说、啊、你就不让我说了、啊、 不是 再说我要说了、啊、那还用你说、 啊、小伙子小伙子别着急 啊小伙子别着急、啊、我不知道你赶火车、啊、我大小子开出租车啊，待会儿我让他开车送你去， 是不是？ 这是你的钱包，哎、你看好了。 哎呀，太谢谢了， 千万可搁好了。 你咋不告诉我？ 哎呦，这，我这点我实在对不起您呐啊！你哎呀，小伙子啊，关于啊，本胡同的历史和在国际大趋势下，我对本胡同治安工作的展望， 你还要展望？ 不，今儿个来不及谈了。 太好了！ 哎不。下次你到北京来，一定得到我家来。 一定来， 我一定把这一课给你补上。 补上啊！ 哎呦，我一定、哎。 北京人太热情。 不是，这是我们北京人应该做的。 太热情， 咱们陕西人民太好。 刚刚您听到的是李丁、刘淑平、杨新明表演的小品《一个钱包》。这个小品啊，不光是春晚上的小品。而且呢，一共分北京、上海、西安三地的版本。那刚刚咱们听到的是北京版的，充分体现了北京人的首都意识。不过各位您得注意了，上思想政治课还是得看时间分场合。恰恰刚才还教育欢欢助人为乐，要讲方式方法呢，这爷爷老何呀就遇见了一件可乐的事儿，咱们一块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你说说这张的嘛，平时就爱出风头，今儿可倒好，彻底玩砸了。 怎么了吧？张大妈又惹到您了？ 这惹我，他敢？ 那是怎么了？您这一进来就说人家张大妈？ 别提了，刚才人家老孙头扶着电线杆子在那儿抖脚。 那碍着张大妈什么事儿了？ 你听我说呀，你张大妈以为老孙头触电了，他拿着笤帚上去就是一下。 啊，后来怎么着了？ 这老孙头疼得直咧嘴，冲着你张大妈就喊。 那还得谢人张大妈呢，这触电了多危险呀、 啊！这谢什么谢呀？人家老孙头鞋里进了个沙子，那儿抖沙子呢。 您听见了吧？这助人为乐有时候干不好啊，容易帮倒忙。张三呢，就是这么个热心肠的人。可是做了好事老是让人家误会。咱们来听听严顺开、赵灵奇、杨明新等人表演的小品《张三奇人》。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中和上刮过，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说一个进来发现个别人工作时间上街买菜，为加强纪律，即日起一进发现扣除当月奖金。新官上任， 哎，大什么？看啥呢？ 看报 啊。 今天上午晴天，下午晴转多云，晚上转白天。